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速度快，预计最高气温在9度上下，是近期气温的最高值，天气也会变得暖和了不少，适宜各位进行户外活动和交通的出行。但是呢，今天的最小相对湿度在 15% 左右或以下，空气感觉比较干燥，应注意补水保湿。今天中午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气温6到9度，相对湿度 10%。 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光照好，能见度佳，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北京时间来到11:32:57，今天是2月22号，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年后的第一期直播的旅行号1073节目。各位好，我是周准，跟各位拜年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盘点，是我们节目每年都有一个这样的惯例哈，春节的盘点。这个春节假期各位过得怎么样？心情是否愉快？是否去到了远方看一看漂亮的世界？也是希望各位在这个年后的第一天的上班的这样一个工作节奏当中，找准自己的档位，迅速融入到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当中。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一些春节的盘点，同时也加载了很多那些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SHE 组合的《中国话》啊。今天呢，准备了一些资讯，有非常多的内容 push 给各位，希望各位呢好好听听这一期的旅行号1073。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要播报一条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们，金鸡玉犬庚十岁，古韵新风送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首都北京这座千年古都以喜庆祥和、清新整洁、安全有序的崭新面貌，喜度农历的戊戌新春佳节。在和谐安宁的环境当中，欢度春节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期盼。2018年春节是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春节，广大市民自觉地遵守禁放的新规，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实现了鞭炮不放、年味不减这样一个感受。除夕年夜 PM2.5 的平均浓度比上年同期下降 52.8%，正月初一 PM2.5 平均浓度比上年同期下降 77.1%， 正月初一到初五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比上年同期下降 73.4%， 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致伤人员数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61.7%， 城六区清理烟花爆竹的残屑量呢比上年同期下降 89.4%。 同时广大市民逛庙会、品小吃、赏民俗、寻名义啊，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当中共享浓浓的年味儿，展现了社会和谐、家庭团圆、其乐融融的节日景象。那节日期间呢，北京空气更加的清新，环境更加整洁，城市更加的安宁，氛围更加祥和。这些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市民对禁放新规的理解、支持和自觉的遵守，离不开基层一线干部、群众和广大志愿者的大力宣传、积极参与、辛勤的值守。在此，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为十大体、顾大局的市民们点赞，为无私奉献、维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干部群众喝彩，向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北京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家园，规划建设管理好北京是市委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市委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的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首都的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参与首都建设，用汗水灌浇梦想，用奉献彰显形象，以奋斗铸就辉煌，让自觉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成为新风尚，让北京这座城市更加美丽、更加和谐、更加宜居，在新时代焕发新的魅力和风采。祝首都北京的明天更加美好。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2018年2月21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再次跟各位说声新年快乐，过年好。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希望各位调整好自己的档位哈，来迎接新一年的学习和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周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春节的盘点哈，当然有很多的资讯奉献给各位。第一条是来自于北京的，大概是年初五的时候呢，有42万游客游览了市属的公园。大年初五已经过去，大概那天呢有42万游客向市属公园涌进去了哈。记者从市公园的管理中心了解到，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游客量分别为12.3万人、8.98万人和4.4万人。昨天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截止20号的下午4点钟，11家市属公园及园博物馆共接待游客42万人，与大年初四的46.6万游客相比呢有所下滑，但仍处于游园的高峰。同比去年呢，天坛公园增长达到42.09%，北京植物园增长43.89%，中山公园增长19.81%。其中游客量前三名为颐和园12.3万、天坛公园8.98万、北海公园4.4万人。 那记者还了解到说，为应对节日期间大客流，各公园加大了安保的措施，如实行门区安检。以北京动物园为例，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其在节前制定了安保的方案，节日期间利用监控查看游园的情况，同时设立了游园分指挥部等等这样一些有备无患的措施。来关注春节长假期间，包括春节礼物、爆款产品、特色纪念品以及老北京民俗文玩等近3000种游园伴手礼，成为了市民游园的新乐趣。据了解到，目前颐和园天坛动物园正在举办市属公园的文创联展。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市属11家公园中最具代表性的100余种文创的爆款产品，包括生肖红包、冰雪祈福、贺岁五大系列100余款新春的礼物。还说呢，除夕到初五期间呢，文创联展产品的销售爆款为颐和园的蹴鞠、天坛的创意胶带，每日销售的文创产品近100类及1000种模式啊。那除了文创的产品，春节游园市民还能参加展览或者体验冰雪的活动。在颐和园文昌园的数字体验厅，游客戴上 VR 的眼镜之后，便可走进慈禧皇太后，在颐和园的进宫乐寿堂，并360度全景参观殿内的陈设与文物的摆设。景山公园关帝庙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工作人员介绍说呀，正殿内关帝像及东配殿内关公互动小游戏均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那冬天的冰雪方面呢，记者从市公园了解到说，陶然亭公园冰雪嘉年华春节期间已累计接待游客达到1.7万人，其中初级滑雪道、雪上悠波球、雪上飞碟受到游客的喜爱，活动预计呢会在2月23号结束。这是第一条哈，这是大家出去玩的一个情况。第二条呢，因为春节过年啊，好多朋友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过年，那春节返乡呢会有一个高峰值，我们的有关部门提示大家严防几类交通的安全风险。第一类就是风险之一了，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的交通流量呢整体会上升。其实节日期间的自驾返乡过节的群众返回工作地，主要的高速公路将迎来中长途的自驾车流。风险二提示，周边的这个城市景区游客还是相对集中，交通流量大，假日举家自驾游，周边的车流和返程高峰叠加，周边傍晚时段进城车流集中，会出现排队的缓行现象，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风险三提示，雨雪天气正好是与春节返程高峰叠加的，给道路安全畅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20号至21号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雨水相伴，江南等局地会有大雨的天气，将影响春节返程的交通出行，其中返程车辆集中的江淮南部、江南中东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黄淮北部、山西南部等地会有明显的降雪天气。那第四条就是客运车辆安全风险增加。农历的初十前后，全国大部分中小学校将开学，学生还有各个岗位的朋友们将乘坐客运车辆，集中返客流量会增加。那客车的超员、非法载客、疲劳驾驶等交通安全的风险也在叠加。根据预测，今年节后集中出行呢，将持续到2月24号左右。公安部提示广大的自驾人、驾驶人，返程高峰风险大，一定谨慎驾驶，保证全程的安全。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再次跟大家拜一个年啊，希望各位 狗年旺旺旺，旺财旺运，还有就是多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啊。说到外面的世界，大家说外面的世界一般是国外吧，其实啊不一定。在2018年全球52个好去处当中，我国的甘肃上榜了，这个是非常骄傲的事儿哈。纽约时报评选出了18年全球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像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南部鲜为人知的石窟海滩、瑞士的斯森林州湖、美国的密苏里州，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甘肃也在全球最值得去的地方之列。该报的评语是，古代丝绸之路景点如今触手可及。那随着中国的国有高铁近年来开通了几段西部的线路，甘肃省的一系列古丝绸之路景点瞬间就变得容易去了。现在从省会兰州前往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游览近乎超现实的多彩山峦，乘火车呀只需3个小时，与之前相比缩短了一半的时间。去参观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和始建于14世纪壮观的嘉峪关城楼也比之前方便太多。这个景点经过为期4年耗资 2.9 亿美元的修整之后，那可谓是风采重现。那甘肃呢，过去一直被视为中国偏远的地方啊，虽然有敦煌的莫高窟，还有甘肃拉卜楞寺等等啊，但是行程是非常困难的。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年纽约时报评出的全球52个旅游好去处，中国仅3亚上榜，今年恭喜甘肃。其实我们出去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倡导安全永远第一。那国家旅游局高度关注泰国216涉旅交通的事故，我们了解一下。当地时间2月16号的上午，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车在从泰国甲米驶往攀崖的途中发生了车祸，泰国司机当场死亡，车上35名中国游客当中有17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获悉事故之后，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局长李金早要求中国驻曼谷旅游办事处立即了解情况，配合我驻泰国使领馆敦促医院的全力救治受伤的游客，联系并敦促泰国旅游局警察部门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李金早已经要求相关司事全面了解组团社及领队游客的相关信息，并指导做好善后处置和旅行社责任保险理赔的工作。希望大家呢，在去任何的地方玩的时候呢，一呢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预判，二呢一定要报一些有资质的相关旅行社以及当地的旅行社团队，这些真的是缺一不可。还有就是在我们签订旅行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那些保险相关的条约，不要小看那几十块几百块的保险条约，一定要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号。再关注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的 7.2 级地震的事情，墨西哥国家地震局16号发布消息，墨西哥南部海域当天发生了 7.2 级地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6号11点39分，北京时间17号的7点39分，震中位于瓦哈卡州皮诺特帕纳雄内尔以南的11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为12公里。那墨西哥内政部下属的全国民防机构负责人普恩特表示说，墨西哥南部的两个州，就是瓦哈卡州和恰帕斯州呢，中部的埃尔布拉州以及西部的米却肯州均有震感，民防部门已启动紧急的方案核查伤员的损失，目前仅有部分建筑物受损，并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墨西哥总统尼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墨西哥已启动了设立了国家灾难的预防中心框架内的国家紧急委员会。墨西哥城的居民伊万迪亚斯表示说，此次地震较去年9月份两次强震感呢是比较轻的，不过频繁的地震让民众内心感到不安，震后的交通、建筑物受损等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那地震发生时，在墨西哥中国留学生赵振宇正在墨西哥城唐人街观看舞龙的表演。他说呢，地震前大概20秒响起了警报，民众及时有序的疏散。值春节的期间呢，他还提醒在墨西哥的中国的同胞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CD 有一点点小小的卡带的问题哈，也许是他这过年也休息的，还没缓过乏来。我一会儿迅速报修，希望明天我们的 CD 能够顺利的播放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费翔在198几年，大概我忘记了87、86、85类似这样的年代哈，不准确哈。但是这首歌确实在当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放出来的时候，了解到费翔的阳光大男孩的形象，也感受到了热情哈。现在我们中国人过年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要看，但是那样一个热度不像20年之前那么的火热了。但是我觉得全家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包着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还是一件让人觉得特别幸福的事情。那到底这个春节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跟各位做一个好的盘点。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其实要盘点之前要看看各位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叫做哈利坤坤，他说年前啊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感觉你在被迫成长。我说是的，又一个春节过去了，再喜欢旅游从来也不会选择春节出门，他也许是怕人多吧，更喜欢这样静静的待着，泡一壶茶水，陪着家人朋友无所事事，消磨时光。这是大多数人过节的时候呢那种非常悠闲清闲的感觉。刚刚今天在上直播之前，在电梯里碰上同事就说吃喝睡，然后在沙发里斜着倒着很放松。我看啊，他好像长了几斤膘，好好减肥吧。还有郭老师他说，自从工作之后就没了时间天天工作，所以每年春节我都坚持带爸妈出去玩一下，犒赏家人和朋友。他说去年已经去过了像巴厘岛、泰国等等这样一些地方，这会儿在机场等飞普吉岛，哎呦，一次性把泰国3个目的地都玩一遍，非常的嗨，希望你注意安全哈。甜甜本田说，年过完了又要开始上班了，定个小目标，好好存钱，今年不管有没有人在一起，自己在春节都能出去玩一趟。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过年的观念发生改变了哈，不在家待着的，只要不待着的一般都出去过年，要不就国内，要不就国外，非常的惬意。这位朋友叫做 June2018 Hello， 他说好想再出去玩啊，近一年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托布卡，不开心啊，这个春节觉得好累，虽然天天在家休息，但是天天应酬，每天晚上睡很晚起很早，他说等到明年吧，这个可以好好计划一下，还发了一堆的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位朋友叫做阿迪阿迪阿迪阿迪阿达斯啊，这个名字挺长的哈。18年大理过春节，我跟麦江的照片都是朋友给拍的，麦江应该是他的朋友了。好可惜，每年出去玩三口人的照片都少之又少，这次好像一张也没有。我发现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许因为景色太迷人，节奏太缓慢或者太快，或者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很兴奋，都忘记拍照这件事情。有些朋友是自拍达人，去哪儿必须照照片，有些朋友呢就忘记照照片。有的时候上来一桌美食，在平常的时候啊，大家也许都拍一拍，真的饿极了，饿急眼了哈，就是好多天没吃到一顿中餐，

我们说说今天的春节的盘点，还有很多内容奉献给各位，我慢慢说，大家慢慢听听看。在国家旅游局啊，18年春节假日旅游市场有一个总结，这个很重要。18年的春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党委、政府积极努力，国家旅游局和各地旅游主管部门高度的重视，积极做好假日旅游的工作。截止今天呢，春节假日呢临近尾声啊，就是我们上班啊，已经开始了。一般说正月十五才把年过完哈，全国旅游市场呢呈现了十个大字：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啊，这样一个目标基本实现。节日期间无重特大的涉旅安全事件发生，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欢乐祥和的春节假期。那综合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和各地旅游部门提供的数据，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的测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 3.86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12.1%， 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广东、四川、湖南、江苏、河南、安徽、山东、广西、湖北、浙江省份的接待游客人数居前十位，恭喜 Top 10。 那大家出去玩呈现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们的假日市场呢持续增长，全域旅游如火如荼。春节期间呢，传统景区景点延续火热的同时，像比如说乡村的民宿、休闲的街区、特色的小镇等全域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备受青睐，像自驾游、乡村游、都市游、冰雪游高速增长，旅游市场整体活跃，自驾车出游比例接近了 50%， 成为中国家庭出游的主要方式。那各地呢，肯定是有各种的绵味的活动啊，祈福游、庙会游、乡村过大年，各地新春祈福和民俗活动的火爆，年味儿十足。以迎新纳福为主题的名胜祈福游和以体验年俗为主题的乡村民俗游成为了众多游客的选择。我们来关注各个不同的地方哈，先关注山东啊，山东省济南千佛山景区举办以祈福千佛山、登高贺新年为主题的新年祈福活动。灵岩寺举行了叫做戊戌新年祈福大典，通过进福门、登福坛、敬福香、撞福钟、请福字、五福同庆等活动，为新的一年带来福气和好运。大街小巷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让年味变得更浓。那宁夏回族自治区乡村过年更是火炮，这个假日期间呢，全区星级农家乐共接待游客，我的天哪，9.2万人次，同比增长 28.1%。 山水沟生态园、桃园农庄、新源农庄、牛家大院、海军生态园、青铜峡、青泥园等农家乐假日期间的旅客接待是日日爆满。当地的朋友真是乐开了花哈。我们一步云南省，云南各地旅游市场持续火爆，2月21号当天，就是昨天啊，全省共接待游客哇，519.69万人，同比增长 27.1%， 实现旅游收入32.6亿元，同比增长 21.6%。 节日期间，丽江的古城举办了新春花展，组织了大研古城贺新春民族文化展演活动，每天举办打跳活动，要由游客感受到少数民族的热情年味，游客也是纷至沓来喽。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欢迎各位回来，咱们继续汇报春节的这些一些统计和盘点哈。因为到了冬天啊，东三省一定是非常火爆和热闹的，因为有雪啊，对吧？冰雪游、避寒游，还有南北好风光，南边就避寒去，北边就进入冰雪的世界。长线游方面呢，今年春节来迟呢，南北方温差比较明显，季节性的旅游主题会更加的突出。不少游客呀，利用春节假期携带家人到北方赏雪玩雪，到南方感受浓浓的春意，追求更有特色的过年体验。那东北、华北地区等多地滑雪场接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去年呢超过了 10%。吉林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达到了 1262.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26%， 实现旅游总收入 119.4 亿元，同比增长 23.11%。 全省组织推出了滑雪、温泉、雾凇、冬捕、乡村游等文化内容丰富的假日组合旅游产品，受到游客的追捧。统计显示，全省乡村游客数量达到了 26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08%， 收入呢大概是 14.03 亿元，同比增长 38.61%。 我们一部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区太武滑雪场特别邀请奥地利的铜管乐团现场演出，场面震撼了。银河滑雪场万福强祈福活动和张北县塞纳都冰雪世界都吸引大量的游人。2月20号，也就是前天哈，万龙滑雪场单日接待游客量达到 2.38 万人次，这是北方的部分。来关注南方，广东省纳入统计的111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136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 收入 12.97 亿元，同比增长 10.2%。 广州过年花城看花品牌创新，打造花车大巡游、灯光、音乐会等亮点，营造幸福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深圳市各景区推出了大概有61项的节庆主题活动，21项优惠的措施。东部华侨城组织了妙趣横生的花车大巡游活动，吸引大批游客的参与。看南北方不一样啊。那温泉游、民俗游让大家度假享悠闲，随着居民旅游意识的加强啊，对旅游产品的品质要求进一步提升，旅游啊，度假取代了观光，成为广大游客的热衷选择。湖南户外的运动、研学旅游还有旅游民宿等新业态引发了市场的爆发啊，很多的一些地方呢接待了大量的游客，像东江城区、环东江湖周围的乡村区域，那一年梦想花园等一批具有独特民俗春节的这样一个特色的预订量超过了 95%， 入住率 100%。 衡阳工业博物馆、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衡阳啤酒广场等工业旅游景点颇受市民的欢迎。那贵州省呢打造了温泉康养的旅游产品，全省纳入了重点监测的33个温泉景区，春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36.1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的收入 1.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9.28% 和 39.26%。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像剑河温泉、还有思南九天温泉、西风温泉等等主要的温泉景区游客络绎不绝。贵阳市呢还举办了温泉嘉年华的活动，有乐湾国际温泉、万象温泉、枫叶谷温泉迎来客流的高峰。那我觉得到了南方去泡晕温泉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旅行号1073。刚刚说了温泉南北冰雪的不一样的感受之后呢，还有一个大的主题告诉各位，优质旅游开发发力了，文明旅游深入人心。我觉得这个文明这个词啊非常的重要，它涉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进步程度啊。各地强力的推荐优质旅游，多措并举，多方推进，积极创新，狠抓落实，努力满足广大游客对于美好假日旅游生活的需求。春节期间旅游产品结构更加的完善，文明旅游诚信经营成为自觉的意识，掌声鼓励，点赞点赞，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去到哪里，文明真的是先行，我们都做绿色出行的环保者，从自身做起。好，产品升级，选择会更丰富，各地深化旅游供给侧的结构呢，发生了revolution，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改革，着力推进产业的融合，旅游加融合游，海陆空游产品丰富，国内游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像安徽省呢，将体育旅游视为拉动市场消费的新热点，合肥滨湖的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新春亲子定向跑，哎，不错的活动，前期通过平台招募300组家庭哦，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参加。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凝聚的活动哈。而且呢，还有渡江战役纪念馆举办了小兵向前冲飞行棋体验等等，适合小朋友了解历史，寓教于乐。海南省啊，这个真是网红，刚刚看到了海南回程的各种机票的价格，让我真是哎呀好贵，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机票的价格啊。海南省积极优化旅游产品的供给，让游客春节旅游选择更丰富，玩得更尽兴。三亚推出了海上看三亚观光的航线，串联起三亚港、国际邮轮港、东岛、西斗、南山、天涯海角、日月石等景点，蜈支洲岛的旅游区、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亚龙通用航空联合推出海陆空一日游的悦享产品，宝亭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很多的景区都推出了直升机的游览项目，填补了低空旅游的空白市场，体验者众多，市场反应良好。您市场反应再良好，回程的机票太贵啊。每当过年去三亚过年的朋友们都知道，房价机票都是翻着翻的翻着翻的翻着翻的翻着翻的涨哈。希望呢，真的是三亚的天气好，风景如画，海滩漂亮，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美丽的老船长哈，等等这些，希望呢，真的是希望运营方面有关部门呢加强监督督导，让价格更加适合老百姓出行，是不是人间有人情，人间有真爱？还有就是文明升级，幸福同分享。来关注江西省哈。江西省呢积极开展的假日文明宣传旅游，文明出行理念深入人心。赣州市各星级宾馆设立了服务岗，专门为游客提供导览、咨询服务及雨伞、手机充电器等便民服务，非常的方便，并积极宣传文明旅游。假日期间的游客随意插队、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现象大大减少了。江苏省苏州市小爱志愿者服务队为游客提供各类咨询的服务，非常的贴心，开展了文明旅游的引导及宣传。在游人密集区，他们向游客免费提供暖宝宝、红糖姜茶，派发苏州旅游定制的福字等等，好暖啊，细致周到，暖心的服务受到广大游客一致好评点赞。其实现在微信那么方便，估计这一传十十传百，各种微信朋友圈里都是点赞的这样一个行程的安排啊。那其实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过年走出国内走向境外，游览世界各地的风景，同时也传播了我中国的文化。从短线到长线，从观光到休闲，从买买买到慢慢慢，高质量的出境游产品正是改变了我们出国游的感觉。各国为迎接中国的游客，那是纷纷针对春节推出各种活动和优惠的措施，更有不少的外国游客在春节期间专程到中国旅游，互通有无。统计显示，春节期间我国游客从近200个国内主要城市到达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730个国内外的城市，厉害了。东南亚呀，仍是春节期间出境游客最多的目的地，阿根廷、墨西哥等远程出境地呢，在春节期间也大受欢迎，家庭游、定制游、团队游均有增长，游客更注重休闲度假，强调深度体验。 从很多的大型的官方网站呢预订数据来看，跟团游和自由行分别占52%和48%，85、90后占比近50%，开始主导出境旅游市场的格局。你看，为了这个吸引中国的游客，全球各出奇招。英国的弗莱泽百货筹备了4×7店狗年主题橱窗展活动，伦敦等4座城市7个门店的橱窗都被打造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和节日喜庆气氛的展示空间。澳大利亚为中国游客专门准备了春节的惊喜，在悉尼歌剧院前的广场有一盏10米高的巨型生肖狗灯笼等待合影，在超市、商场等很多地方挂上了中文的福字，还有当地人会用中文说狗年好送上祝福。法国马赛则开发了中文版本的马赛地铁 APP， 谢谢相关的工作人员啊，并设立了普罗旺斯印象微信公众号，定期更新向中国游客介绍该地区的文娱活动。这不是国人走出国外，国外的朋友走入中国，中国年则成为入境游的亮点。陕西省西安年最中国系列活动拉开帷幕，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荣誉秘书长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等众多国际友人特别发来贺电。春节期间呢，秦始皇陵的博物馆、华秦宫、法门寺等主要的景区接待大量的国际友人。2月18号那天，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等地区的200多位外籍友人受邀啊，同登西安的城墙，并与上千名中外游客一起观赏西安年俗，热闹非凡。英国游客约翰操着略显生硬的中文说：“哦，能在春节期间游西安太幸运了，中国的春节太美了，我爱中国，也特别喜欢西安的春节。”你看，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过年。也希望大家在2018年狗年这样一个旺旺旺的年里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得提醒各位，出去玩之前了解相关地方的天气、民族安全的意识要有，备好功课。老说说走就走，您以为说走就走容易，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您没有丰富的旅行经验，建议啊，先跟团走一走，了解一下出行的节奏、景点的把握以及您的喜好之后，等您的旅游经验不断的叠加丰富了之后，再进行自由行或者 DIY 才是非常丰满的旅行体验。不管您怎样，2018年已经开始了啊，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今天2月22号，很有意思的数字啊！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也给大家再一次拜年，希望狗年旺旺旺！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黑夜云在，是微风，黑夜阳光。我的梦，带着梦再出发，走四方游天下，你和我还有他，将快乐带回家。